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听戏剧故事，都是我的儿子。原剧作者美国阿瑟·米勒，他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。都是我的儿子是阿瑟·米勒的成名作，创作于1947年，曾获纽约戏剧评论奖。作品描写了在利欲熏心的资本主义社会里，个人的自私自利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灾难，而见利忘义者本人最终也将受到惩罚。该作品被认为是一出易卜生式的社会道德剧。下面就播送戏剧故事《都是我的儿子》，改写钟石、文童，演播张君英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美国空军部队发生了一连串神秘的惨案。在不长的时间里，有21架飞机先后坠毁，机上人员全部丧生。这件事震惊了全国，军方经过调查发现事故是由于飞机上使用了不合格的气缸盖造成的。生产这种零件的那家工厂被关闭，厂主乔·凯勒与合伙人史蒂夫双双落入监狱。在法庭审理过程中，厂主凯勒声称零件出厂时他正抱病在身，对此事一无所知，因此全部责任都落在合伙人史蒂夫一人身上。凯勒被释放，而史蒂夫身陷囹圄。史蒂夫家人遭到街坊邻居的唾弃，在本城住不下去了，只好搬到外地。他的女儿安妮和儿子乔治为此感到羞耻，都拒绝与父亲往来。妻子也和史蒂夫离了婚，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毁掉了。凯勒出狱后不到两年功夫，又重整旗鼓，创办了一家生产高压锅的小工厂，买卖越做越红火，家业再次兴旺起来。凯勒逐渐获得人们的信任，被誉为一个从逆境中挣扎出来的实干家。凯勒有两个儿子，都在大战中应征入伍。大儿子克里斯在战争结束后退役回家。在空军服役的小儿子拉里却在一次飞行中失踪了。凯勒把未来寄托在大儿子克里斯身上。克里斯办事有板有眼，一丝不苟，父亲指望他继承家业，扩大经营，振兴门庭。凯勒的妻子特别疼爱小儿子拉里，他不肯相信拉里真的死了。母亲固执地认为拉里有朝一日也会回来的。他思念儿子简直到了神经失常的地步，整夜整夜的失眠。白天他总是坐在窗前等待，一遍遍地整理拉里的房间。医生已向凯勒提醒过多次，这样下去可不妙，但一家人都拿老太太没办法。从前的合伙人史蒂夫原来与凯勒家是邻居，他的女儿安妮 从小与开勒家的兄弟俩亲密无间，长大后与拉里订了婚。拉里失踪以后，安妮拒绝了许多小伙子的求爱，一直没有嫁人。克里斯也偷偷地爱着安妮。史蒂夫一家搬走以后，他像掉了魂似的，提不起精神来。他瞒着家人，一直与姑娘书信往来，向姑娘表达爱慕之情。安妮终于被克里斯打动了，于是克里斯邀请姑娘来家中做客。他们准备选个好时机，向大家公开他们的关系。安妮来到开勒家的第一个晚上，克里斯的母亲梦见小儿子拉里开着飞机回家了。其实，此刻外面正在刮飓风。偏巧这时，院中的一棵苹果树被大风刮断了。母亲从梦中惊醒过来，看到半截果树栽倒在地上，吓呆了，心中产生了不祥的预感。她跑回屋里，一直哭到天亮。开勒被妻子搅得一夜没睡好，但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。他担心妻子受到新的刺激，因为他看出了克里斯与安妮的亲密关系，这无异于宣布拉里已经不存在了。做母亲的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？克里斯也因为这一点而焦虑不安，他要在自己的打算公开之前先跟父亲谈谈。这天一早，父子俩在花园里谈到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。克里斯说，爹，咱们对妈犯了一个大错误，不应该这样下去了，得让她明白没有人相信拉里还活着。父亲叹了口气说，可你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？这确实让克里斯感到束手无策。他干脆把事情挑明了说，爸爸，我要跟安妮结婚。开了对此早有准备，他劝儿子不妨找个别的姑娘。哦，克里斯，至少要替你生病的母亲想想啊。克里斯很不耐烦，他激动地说，我已经想了三年了，我原想是要耐心地等待，妈妈总会忘了拉里，这样我们就能举行正式婚礼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坚决地说，可要是总这样下去，那我就只好走，我可以到别处去和安妮结婚。哦，你疯了吗？父亲吃惊地望着克里斯，他不理解，一向听话的克里斯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克里斯对父亲的阻挠非常冲动，他喊着，我这个乖儿子做得太久了，真是个乖傻瓜，我从此不干了，我要有自己的家。开了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，不想再失去另一个。他对克里斯妥协了，答应不干涉他们的婚事。开了劝服不了儿子，就干脆投其所好，对安妮热情备至，大献殷勤，让这对年轻人的关系任其发展。克里斯的母亲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情况，他无法接受，但表面上强作镇静。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故意一再提到拉里，回忆拉里和安妮的友情，还话中有话地夸奖安妮，说她没有嫁人是等拉里回来，这使家里的气氛非常尴尬。安妮有口难言， 老太太根本不给他表白的机会。这一天，凯勒跟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聊天，提到安妮的父亲史蒂夫。安妮表示不能原谅父亲的罪过。凯勒显得忐忑不安，他劝安妮不要记恨父亲。安妮告诉他，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实际上家人已经跟史蒂夫断绝了关系。他从来没有去看望过父亲，也不给他写信。凯勒听了，表面上很生气，其实心里巴不得大家都忘掉史蒂夫，忘掉那件不愉快的往事，因为一提起那件事就令他头疼。克里斯对当年的案子不知内情，虽然也对安妮的父亲不满，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父亲也负有一定的责任。在克里斯的追问下，凯勒说，当年那批不合格的飞机零件出厂的时候，他奉劝史蒂夫自认倒霉，将他们报废。可是史蒂夫独断专行，弄虚作假，结果捅了娄子。凯勒拍着儿子的肩膀说，人之常情嘛，那是个错误，可谁都可能那么干的。他不是存心去杀人，你们千万不能那样看待他，这不公道。凯勒的这些话与当年在法庭上的证词有很大出入，但这并没有引起克里斯的注意。凯勒大度的胸怀博得了两个年轻人的好感，凯勒心里很得意，他兴致勃勃地表示要尽快地给他们完婚，还说要为他们建一所漂亮的房子，买一辆汽车。安妮的弟弟乔治在哥伦布城当上了一名律师，世人的虚伪狡诈使他长了见识，开始反省自己对父亲史蒂夫的冷酷无情。他怀着愧疚的心情到监狱里看望父亲。史蒂夫悲喜交加，对儿子乔治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冤情。原来，当年飞机零件出厂时，他曾经给凯勒打过电话，向他报告过加工程序出了故障，120个产品有裂缝。老谋深算的凯勒担心自己的工厂吃亏，在电话中指使史蒂夫在报废的零件上做了手脚，以次充好，蒙混过关。没想到零件很快被安装到飞机上，结果发生了21架飞机坠毁的重大事故。事情败露之后，凯勒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矢口否认，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史蒂夫，自己却逍遥法外。乔治对凯勒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愤慨，但除了一个无法对证的电话之外，没有任何证据推翻当年法庭的判决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做个可怜的替罪羊。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正在这时，乔治得知姐姐安妮准备与克里斯结婚，他气不打一处来。凯勒家还想占我们家的便宜，休想！他立即给姐姐打了个电话，紧接着匆匆赶到凯勒家，力图劝阻这门婚事。乔治的出现给凯勒家带来了紧张的气氛。凯勒心里有鬼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蒙头大睡， 这令全家人感到蹊跷。乔治在花园里看见了安妮，安妮正在跟克里斯促膝而谈。他们的热乎劲儿让乔治从心眼里感到厌恶。他把姐姐拉到一边，劈头就问：“你还没有嫁人吧？”安妮迷惑地望着他：“没有，我们还没有举行婚礼呢。”乔治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准你嫁给他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因为他父亲毁了你的一家。”克里斯十分难堪，他想弄清缘由。乔治没好气地说：“没什么好说的，我要说什么你应该心中有数，让安妮跟我一起回家。”克里斯更加摸不着头脑，他埋怨乔治不该这么不讲理。“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出了什么毛病？”乔治对他冷冷地说：“你们已经让一个人做了傻瓜，休想让他做第二回傻瓜。”安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左右为难，在两个人之间竭力安抚。乔治痛心地说：“安妮，咱们千不该万不该，绝对不能宽恕咱们自己，连张圣诞卡都不给爸爸寄去。你不知道人家怎么害苦了他。”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克里斯非常气恼。乔治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把当年那件事的真相和盘托出。说完，他气急败坏地注视着低头不语的安妮说：“安妮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吃他家的东西，睡他家的床吗？”克里斯惶惑了，联想到父亲这几天神色反常，举止怪异，确实值得怀疑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他一向尊敬的父亲竟会干出这么卑鄙的勾当。乔治不再多说，便要带安妮离开。他冲克里斯说：“你爹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拿走了，有一样他可夺不走，那就是安妮。”克里斯的母亲来到花园，使气氛稍稍缓和下来。他对乔治问寒问暖，喋喋不休地跟他讲述拉里的事，搞得乔治很不好意思。乔治尽量回避亲热，说自己马上就要走，老太太说什么也要留他吃饭。正不可开交时，开了面带忧虑走了出来。他问起史蒂夫的情况，想打探一下史蒂夫究竟对儿子说了些什么。乔治不哼不哈，一脸冷冰冰。开了碰了钉子更放心不下，一再表白自己从前对史蒂夫的好处，并做出保证，等史蒂夫刑满出狱，就在公司里为他安排工作。乔治不买这个账，以讥讽的口吻说：“啊，想不到你还是老样子，一个大好人。”克里斯的母亲还以为他在谈论开了的身体，在一旁插嘴道：“啊，是啊是啊，他一直都很好，15年来他都没有病倒过。”开了一阵惊慌，他想到自己曾在法庭上说过，案子发生时他正在害病，对厂里的事一无所知。眼下妻子却说漏了嘴，他急忙遮掩说：“是是， 只有大战期间得了流感。老太太发觉情形不对头，想把话题岔开，乔治却紧追不舍，搞得开了一副狼狈相。此时他更加相信开勒在法庭上的话全是撒谎。他走到安妮面前，一字一顿地说：安妮，你明白了，是谁吩咐你父亲去害死飞行员，而自己却躺在床上？哼，病得真是时候。开了惊慌失措，恨不得乔治立即离开，走得远远的，越快越好。老太太担心的却是克里斯真的要与安妮结婚，她想趁此机会把安妮打发走。她急急忙忙地去给安妮收拾行李，这等于下了逐客令。克里斯大为不满，责怪母亲太过分了，母子俩争吵起来。母亲说：安妮，她不是这儿的人，她是拉里的未婚妻，你别挡她的主意。拉里，她没有死，她会回来的，我可不能让家里出这样的笑话。妈，拉里死了。克里斯冲动地摇着母亲的肩膀，没有人相信他还活着，没有人相信。不，不，我绝不会当他死了。你要去安妮，你休想！母亲说完，痛哭失声。克里斯抱着母亲的肩膀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停止了抽泣，喃喃地说：啊，你弟弟还活着。孩子，如果他死了，就是你父亲害的，是他干的。哦，不，上帝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克里斯惊呆了，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闯到父亲面前，要他把事情讲清楚。开了支支吾吾，不敢正视儿子。克里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拉里从来不开那种型号的飞机。那么说，这是你干的？你杀死了21个兄弟呀！克里斯揪住父亲的衣襟吼道：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快说，要不我把你撕成碎片。开了走投无路，绝望地瘫在椅子上，浑身直冒冷汗。他哀求道：克里斯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在这个世界上可做不了圣人呢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是个做买卖的人，120个零件裂了缝，我的买卖就砸了。我40年的心血，5分钟里就要完蛋。克里斯，我都是为了你才抓住这个机会不放。我61岁了，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克里斯怒气冲天，为了我？难道你的脑子里只有买卖吗？你还有国家吗？你还算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畜生都知道不去坑害同类，你连个畜生都不如。他无力地在父亲胸前捶了一拳，踉踉跄跄地走开， 一个人跑进花园里，掩面痛哭。克里斯想起了过去在战场上朝夕相处的同伴，相互间都充满兄弟般的情谊。有一回，一个战士把自己最后的一双袜子塞在他的口袋里，后来他眼看着这个小伙子倒了下去。这些人都为世界上的正义和他人的幸福牺牲了自己，只要自私一点儿，今天他们就都健在了。克里斯对父亲的虚伪自私感到羞耻，他猛然醒悟，父亲的每一分钱，家里的房子、汽车，每样东西都沾满了鲜血。这个念头折磨着他的神经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开车离开了家。安妮没有跟弟弟乔治离开。克里斯的出走对父母的打击太大了。安妮克制着自己，想办法安慰他们。母亲更加思念小儿子拉里。他一心想着不能让安妮跟克里斯结婚，还是执意要姑娘离开。安妮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伤害，沉痛地对老太太说，拉里死了，我知道他死了，如果他没有死，我怎么能……老太太听了这话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你倒是说说，他是怎么死的？安妮被逼无奈，只好拿出一样东西，这是拉里最后写给他的信。原来在前方作战的拉里，从报上看到21个飞行员遇难的消息，同时得知自己的父亲和未来的岳父因此事被揪上法庭，感到没脸见人，驾机自杀了。在起飞前，他写信给安妮说，永远不能原谅父亲的罪过，还告诉安妮不要空手归门。拉里死亡的真相大白了，母亲两眼发直，顿时失去了知觉。开了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站立不稳，他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屋里。他双手死死地抓住桌角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，我是个死人，我是个老死人呐！可在那场大战中，有谁是白干活的？哪一支枪，哪一辆卡车是干净的？战争与和平无非是钱钱钱，如果我坐牢，这该死的国家就有一半人都得去坐牢，为什么我就是个坏人呢？事情已经无法挽回，一个儿子死了，另一个儿子抛弃了他，这到底为了什么？直到最后一刻，凯勒才茫然有所醒悟，对两个孩子来说，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年轻人全是他们的兄弟，也就都是我的儿子。是啊，都是我的儿子。他拿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。屋里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声，这声音在凯勒家的屋顶上空，在清冷的花园里久久地回荡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美国当代剧作家阿瑟·米勒的作品《都是我的儿子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我们的前辈》。《我们的前辈》的原剧作者是英国的毛姆。毛姆生于1874年，死于1965年，是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，一生创作了32部剧本，大都是喜剧，多以家庭、爱情和婚姻中的纠葛为主题，力求探索人们在道德和社会两方面所承担的责任问题。在《我们的前辈》中，毛姆以辛辣的笔调描绘出一帮贵族的群像，他们追慕虚荣，尽情享乐，在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中自得其乐地醉心于庸俗虚伪的社交活动，反映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世态风貌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我们的前辈》，改写郭振元，朗诵张桂兰。 伦敦的社交季节开始了，格里斯顿勋爵乡下的豪华庄园又成了贵族们交际娱乐的场所。每当社交季节来临，格里斯顿勋爵宁愿被人遗忘，也不肯抛头露面。他的夫人贝尔却是个热衷于社交活动的时髦美人。如果靠自己的收入，贝尔光穿戴都会感到寒酸。于是他找了个年迈的美国富翁芬威克做情人。芬威克腰缠万贯，挥金如土，心甘情愿地往贝尔身上扔钱。贝尔则拔面玲珑，不择手段，凭着自己的魅力和意志，成了伦敦社交界的中心人物。只要身边有芬威克，贝尔从不强迫丈夫参加那些累人的应酬。幸好丈夫喜欢清静，贝尔风流活跃，喜欢和年轻人调情，而且越是他好朋友爱的男人，他越想要。这样一来，有时连芬威克都成了多余的老讨厌鬼。偷鸡摸狗的事在上流社会司空见惯，保持体面的办法是别露馅儿，尤其不能叫人当场撞见，这样大家就会装聋作哑。贝尔的妹妹贝西刚刚22岁，她从美国来到伦敦，迷上了贵族生活，与原来订婚的美国青年弗莱明解除了婚约，准备嫁给布利恩勋爵，跻身于贵族夫人的行列。到伦敦来做短暂旅游的弗莱明平静地接受了贝西解除婚约的建议，他好心地提醒贝西说，一文不名的穷贵族布利恩完全是冲着你的财产才肯娶你的。贝西并不介意，他坦率地告诉弗莱明，自己并没有爱上谁，是布利恩勋爵自愿将他华丽的冠冕捧给他的。贝尔一心要促成妹妹与布利恩勋爵的婚姻，对弗莱明倒也极其关照，他把弗莱明托付给社交界的创客克莱桑顿，可是这两位的脾气秉性大不相同， 已经忘了自己是美国人的克莱桑顿为人刻薄势利。他像条哈巴狗似的混进于贵妇之间，哪位贵夫人的风流韵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贵妇们需要他，除了供自己开心外，还通过他来加强对丑闻闲事的嗅觉。客人中有一位苏兰娜公爵夫人，今年45岁，她身材高大，肤色黝黑，肥实的身躯非常肉感。她也是美国人，父亲靠屠宰和经营猪肉买卖发家。她嫁给法国苏兰娜公爵成为贵族夫人后，随即与公爵离婚，来到伦敦后专与美少年鬼混。现在她的情人东尼年仅25岁。其实东尼对这位足以当他娘的公爵夫人早就厌烦了。东尼又穷又漂亮，原想与公爵夫人结了婚了事，不料公爵夫人比他精明，倘若不结婚，东尼花6个便士都得向他伸手。一旦有了婚姻这道枷锁，他就甭想再拴住这个英俊迷人的小伙子了。由于东尼昨天下午又失踪半天，公爵夫人的气到现在还没有消。贝尔见他们有吵起来的趋势，忙上前解劝，叫东尼去看看新茶室。然后贝尔友好地责怪公爵夫人：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专爱这些坏蛋，他们踩着你的肩膀跳进社交界，到头来没有一个不把你给扔了的。公爵夫人伤心地回答：我知道他们骗我，他赌钱闲荡找女人，狡猾的我永远也抓不住他的把柄。可是我爱他，我离不开他。为了使东尼今后没空去鬼混，公爵夫人请求贝尔帮东尼找一份工作干。贝尔不怀好意地笑着满口答应，心里却觉得勾引公爵夫人的心肝宝贝儿颇有刺激性。包括昨天下午在内，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与东尼秘密幽会了。今天是周末，客人们要待到星期一才返回伦敦。在客人中，塞克拉亲王夫人不但富有，而且身份最显赫。她嫁给意大利亲王之后，由于亲王另有新欢，便独自来到伦敦，借着开办慈善事业医治爱情的不幸。她洁身自守，为人淳朴。他佩服贝尔身上那种美国女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天才，却又十分看不上贝尔的生活，认为贝尔追求的目标琐屑无聊，毫无价值。贝尔反唇相讥：我也常常忖度，你办慈善事业是不是做给人看的？亲王夫人极其和气地说：贝尔，你自己没有心，可不能想象别人也都没有心呐。贝尔笑着转开话题，告诉大家下周末的舞会将请来舞蹈专家欧内斯特。公爵夫人疯狂崇拜欧内斯特，他问贝尔请他一次需要多少钱。21英镑。公爵夫人叫道：哦，上帝呀，那我可请不起。瞧着公爵夫人拙劣的装穷表演，贝尔强咽下一句尖酸的话，客气地请公爵夫人届时一定光临。公爵夫人的兴致高涨起来，这种白吃白喝不花钱的愉快的周末最合她吝啬的胃口。客人们在装饰的金碧辉煌的客厅里抽着烟喝着茶，愉快的交谈中充满了富于才智的废话。 公爵夫人听说贝尔昨天去过国家美术馆，动起了好奇心。她知道那是一处与情人秘密相会的好地方。贝尔解释说，芬威克刚买下一幅布朗奇诺的油画，他是去看看馆内陈列的这位画家的其他的作品。说完，贝尔请客人们去舞厅跳舞。初次涉足社交界的美国青年弗莱明耳闻目睹了庸俗空虚的贵族生活，不希望贝西为了一个空头的爵位丧失理性。他再次劝贝西回美国，去过一种朴实有真正爱情的幸福生活。可贝西认为自己要是嫁给一个美国小伙子，这一生就完了。贝西拿定了主意，当布里恩勋爵向他正式求婚的时候，他立即赤裸裸地说穿了这场婚姻的交易。我很清楚，如果你没有爵位，我绝不会嫁给你。你也一样，是因为我有钱，对吗？布里恩坦率地承认，当初确实是这样，但现在他的心中只有爱情。他发誓，即使贝西身无分文，他也决意娶她做妻子，因为他真正爱上了贝西。他充满激情地凝视着贝西，想拥抱贝西，贝西闪身躲开。两个人漫步走向花园的深处。东尼想要一辆托尔波牌的卧车，公爵夫人嫌贵不买，两个人一直在拌嘴。东尼要挟说，为了自尊与前途，想结束同公爵夫人之间的关系。公爵夫人这才哄他说，明天给他开支票。不过公爵夫人听说他昨天下午去了国家美术馆，疑心东尼与贝尔有什么来往，他装作若无其事地问，你看过布朗奇诺的画吗？东尼说看了，还嘲笑芬威克花高价买的那张油画不值。公爵夫人一听，醋意顿生，脸上冒出了汗。正在这时，贝尔满怀喜悦前来宣布贝西和布利恩订婚的喜讯。公爵夫人留心观察贝尔和东尼的一举一动，没看出任何破绽，于是她借口回舞厅继续跳舞，故意走开了。客厅里没有别人，贝尔和东尼情不自禁地说起情话来。他们默默地互相注视，情欲的烈焰吞噬了他们。东尼叫贝尔一起去新茶室，贝尔一听，像一只掉进了网中挣扎的鸟，低声地说，不行，太冒险了。东尼露出迷人的微笑，告诉贝尔说，自己先去那里等他。东尼刚走，芬威克来到客厅，一个劲儿地要贝尔去跳舞。贝尔脸色苍白，筋疲力竭地表示自己太累，只希望打会儿扑克。芬威克搂过贝尔，你能让我爱你，真是我莫大的幸福。你确实爱我吗？啊，我的宝贝儿，你这个蠢货。贝尔说着，双手捧着芬威克的脸吻了吻，然后挣扎开芬威克，推脱回寝室去重新梳妆，抽身走了。芬威克为了使贝尔欢心，马上吩咐仆人请客人来打牌。公爵夫人趁别人不注意，将拎着的小包塞进沙发的背后，然后声称喜欢付现款，招呼贝西说，亲爱的，我把包忘在新茶室了，麻烦你帮我取一趟吧。时间不大，贝西狼狈不堪地回来了。公爵夫人问他找到包没有，贝西气急败坏地摊开双手表示没有。 公爵夫人站起身，微笑地请芬威克陪自己一起去。贝西急忙拦住， 哦，别去，你们进不去，那门是反锁着的。 公爵夫人说， 不可能啊，我刚才看见贝尔和东尼进去的呀。 贝西忽然双手掩面，当众哭泣起来。芬威克连忙打岔， 哎，误会误会，贝尔回自己的房间了。 说着他想去一趟，亲王夫人忙拽住他， 哎，还是让我们先打几圈牌吧。 大家彼此心里明白贝尔和东尼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们默默不作声地打起牌，每个人都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贝尔露面，却又害怕他出现的那一刻。打完几圈，弗莱明朝芬威克调侃地说， 你的手气真不错呀。 芬威克心绪不宁，想起了赌场得意，情场失意这句老话，认为弗莱明是在讽刺他。他涨红了脸，喘着粗气，突然推翻牌桌，连声骂道， 贱货，贱货。 贝尔迈着欢快的步子回来了，身后跟着抽烟的东尼。 芬威克当即变了脸，凶狠地问， 你去哪儿了？ 贝尔的目光落在得意洋洋的公爵夫人身上，顿时感到事情已经败露，回头就骂东尼， 该死的混蛋，我早就说过这太冒险。 公爵夫人气得朝东尼尖叫着， 我亲爱的，又是一次，你又是一次。 第二天下午，气愤的公爵夫人打扮停当，准备与同样气愤的芬威克一块儿提前返回伦敦。昨天晚上他歇斯底里的发作，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完贝尔，中断了与贝尔保持15年的友谊。他决心弄臭贝尔，发誓要搞得贝尔在社交界永无抬头之日。至于一直躲着的东尼，则应该让他沦为伦敦街头的叫花子。善心的亲王夫人劝公爵夫人说，尽管他认为东尼从来就没爱过他，公爵夫人，你最好也要谨慎行事。这话触伤了公爵夫人，惹得她掉下眼泪。 东尼是我唯一爱过的人，没有他，可叫我今后怎么活下去呀？ 东尼来到客厅找烟抽，公爵夫人偷偷擦干眼泪。等旁人走开以后，他咬牙切齿地痛骂东尼忘恩负义，没有良心， 发誓绝不会饶恕他。 东尼冷冷地说，他早就厌恶这种生活，决定要去海外殖民地流浪，永远做自己的主人。公爵夫人一听，当即软了下来，哭着哀求东尼别走。现在他不但答应结婚，还可以外加1年1000英镑的零花钱，这条件终于又使东尼回心转意了。公爵夫人连哄带骂地告诫东尼， 以后若想寻花问柳，至少该动动防人耳目的脑筋。 公爵夫人不打算饶恕贝尔，他让克莱桑顿转告东道主贝尔，自己离开庄园之前绝不想再见他。不料始终没露面的贝尔却要见他，要求公爵夫人必须像个上等女人那样来告辞，否则就别指望要到车。发生了这么丢脸的丑事，贝尔却依旧坦然自在。 在他脸上看不出丝毫的羞耻之心。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克莱桑顿，聚会照样要准备举行，客人谁都不能离开。克莱桑顿幸灾乐祸地问贝尔怎么对付那位盛怒的老情人芬威克。贝尔妩媚地一笑，没理他，却殷勤地朝趾高气扬走来的公爵夫人迎上去。他向公爵夫人问长问短，劝他别怀恨在心，最好别走，因为尊贵的林敦公爵及夫人已经从伦敦动身来赴晚宴了。公爵夫人板着面孔表示绝不原谅贝尔，还自豪地宣称他就要与东尼结婚了。贝尔并无醋意，衷心祝福他们幸福如意，还说将在教育部为东尼谋到一个闲差。如果公爵夫人执意要走，他很抱歉，只能派没有座位的行李车送他们去火车站。至于车子会不会在途中抛锚，那可没有把握。这时仆人通报芬维克前来辞行，贝尔临时借了一块手绢请大家暂时回避，然后有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，手中拿了本打开的诗集，眼睛望着别处。等芬威克进了门，贝尔一副失神落魄的模样，如诉如泣地忏悔着与芬威克话别，表示永远怀念他们相爱的美好时光，但拒绝接受芬威克留下的经济援助，只希望他仍像朋友一样常来看自己。芬威克瞧着伤感而迷人的贝尔，感动之极，一把将贝尔抱进怀中吻起来。他庄重地引用着大诗人波伯的名句，错误人人有，饶恕是真德。他原谅了贝尔，还叮嘱他，如果你一定要欺骗我，切切不要让我发觉，我是多么的爱你哦，我的宝贝儿。贝西进来，正好撞见姐姐坐在芬威克怀中撒娇的场面。看到姐姐居然如此没有人格，他的内心受到强烈的触动。贝西毅然解除了与布里恩勋爵的婚约，不顾贝尔竭力反对，决定随朴实正派的弗莱明一道回国。说着他冲出这个豪华而充满虚伪的客厅。贝尔透过落地长窗看见派往伦敦的小车开进庭院，他立刻叫来公爵夫人说，芬维克不走了，现在可以用小车送你去火车站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舞蹈家欧内斯特被仆人引进了客厅，气氛顿时沸腾起来。贝尔拉住公爵夫人的手说，夫人，多可惜呀，欧内斯特刚来，你却要走了。欧内斯特叫道，哦，亲爱的公爵夫人，我一来你就走，太不给面子了。公爵夫人勉强地表示一定得走，灵魂深处却在挣扎。贝尔对他的心态了如指掌，热情地让欧内斯特现在就教教公爵夫人那种新的舞步。于是两个人相对摆好姿势跳起舞来。欧内斯特不断提醒公爵夫人，拿出贵夫人的气质，必须全神贯注，因为跳这些新式舞需要精力和智力， 还有热情，热情。跳舞必须用你的眼睛，就像我看你一样，仿佛在说：“该死的女人，我多么爱你。” 贝尔借机走上前，递给公爵夫人一块手帕擦汗。 你应该留下，让欧内斯特今晚好好的教你。 欧内斯特连忙点头。 你需要我单独给你进行辅导，亲爱的公爵夫人。 公爵夫人转身问一旁的东尼：“ 留下吗？” 东尼在众目睽睽之下撒气地回答：“ 哼，我根本就不想走。” 公爵夫人叹口气：“ 啊，好吧，贝尔，如果你要我们留下，我们只好遵命了。” 贝尔立刻张开双臂， 哦，亲爱的，这样多好啊！ 公爵夫人笑眯眯地瞧着贝尔说：“ 你有时很喜欢捣蛋，可又有一片好心，我不能不喜欢你了。” 前弦顿消，他俩热烈地拥抱在一起。欧内斯特装腔作势地夸赞：“ 吼吼，多么高雅，多么难得的一个场面！看哪，两位贵夫人正在互相亲吻。”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《我们的前辈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了，再会。